翻嚟第三节啊，星期二得到。咁啊，大肥啊个肚唔舒服啊， 系搞啲工程啊要。 系啦，要有个工程。咁啊，我哋咧三个倾住先。系。咁头先咧第二节尾讲起何志平啦，其实何志平咧，上星期报纸即系嗰啲传媒啊，就话咧，嗰、那个叫做埃及嘅前外长咧，啊唔系埃及啊，嗰、那个叫做咩名啊？ 边度啊？你讲紧 非洲嗰、那个嗰有、那个有个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系啦，塞内加尔前外长咧就可以保释，但何志平唔可以保释、啊。咁咧当时美国嗰个叫做法院咧吓、啊，就话佢有巨大嘅潜逃风险。咁啊，今日但澄清咗喎，呢个传媒啊，出边传媒澄清翻咯，唔知系咪真啦吓，但系咧有传媒出嚟澄清，就话咧系何志平冇要求要唔要求要保释嘅， 哇， 就唔系话呢个纽约法院唔俾佢保释， 好唔合情理喎，你睇佢身形同埋佢饮食嘅口味，冇理由喺监狱顶得住唔要求保释噶， 唔系，嗱，因为一个人咧，任何嘢冇人矜贵得嗰条命，佢呢个动作咧可以好。即系咧，清楚咁向公众咧话俾大家知道， 佢要保命。 佢最怕嘅嘢咧，系出去，唔系入去。 即系出咗去嗰个人身安全嘅风险咧，系大过喺监狱。 冇错啦，喺监仓咧，点都好啊。呢、这个想佢收爹嘅一股势力咧，都未必够胆喺监入边怼冧佢。但系咧，一出到嚟咧，就好多机会怼冧你啦。啊，例如咧，我条毛巾帮你敷块面，咁你已经可以死啦，系嘛？你谂住揼骨啊？哎，唔好谂啊！嗰条骨灰喺后边咧，就勒死你嘅，好似上海皇帝咁样啊？ 唔系啊，系嘛？好似嗰个阿金正恩嘅大佬啊？ 咪系咯，毛巾啦、啊，整条毛巾俾你敷面啊！仆街，你一敷完毛巾，喂，通常你揼完骨就俾条热毛巾你敷面噶嘛，系咪？ 金正男嗰个， 金正男啊，系啊， 几长嗰度？ 又或者你帮你采耳啊？嗱，咁啊啲人都中意采耳噶嘛，多耳屎嘛，系嘛？帮你采耳，采下一嘢就插落去，咁你就死噶啦！吓，好多地方可以令你死噶啦。跟住咧揼骨咧，你趴喺度啦，咁后边咧整条钢索咁样一勒就勒死你，系嘛？好多套片啦，跛豪又有，上海皇帝又有。 咁呢啲你讲得比较明。明章木胆啲啦， 明章木胆。 咁另外有一啲，另外有一啲咧叫做 撞车咧， 系咯，过过马路啲。 被自杀啦， 系， 或者叫做或者呢个被意外啦， 被意外啦，系咯， 多嘢噶。 过马路突然间有个大货车撞埋去，撞死佢，个个都唔撞，系撞死佢啦，系嘛？又或者咧，行下嗰个冇骑楼嘅地方，就上面掟个雪柜落嚟，成个笠住佢啦，系嘛？咁好多呢啲，即系死神来了 桥啦， 桥段咧分咗喺佢身上出现噶，系咪先？咁变咗咧，何志平为咗人身安全，系喺监仓，照计就少啲发生嗰啲机会嘅，因为佢可能佢都系睇西片咧，系咪见到死神来了拍咗七集，佢都唔想成为第八集主角啊，系嘛？变咗第死神来了第八集，叫志平来了啊，咁咧。我哋喺度解读咧，老实讲啊，佢因为呢单嘢咧，佢系掌握到好多国家嘅机密。老实讲啊，中共贿赂非洲国家嘅政要系人所共知噶啦，不过冇即系冇做出嚟啫嘛，而家俾你捅穿咗，系嘛？喂，你呢个人，国家好大机会要你收声噶喎，古龙话斋系嘛？只有死人先可以保守秘密噶嘛，系嘛？所以咧。有啲咩方法为呢个国家遮丑呢？就是要将你何志平变鬼，系咪？只有将你何志平送落去地狱嗰度，系嘛？或者见呢个叫做马克思，咁你先至会为中国共产党保守啲秘密噶嘛？ 哇！咁而家真系好危险喎、啊。咁佢即系出嚟又唔系，唔出嚟又唔系嘅啫，即系 申请政治庇护。嗱，佢可以申请政治庇护啦，呢镬系咪？得唔得？已经暗杀啦嘛，系嘛？ 咁就，但系咁、啊，所有人有关系嘅都同佢切割晒咯。咁究竟可唔可以当佢孩儿咧？呢个系问题嚟噶噃。 唔系啊，佢而家惊自己人身安全啊嘛。 系啊，问题就系你都要俾到人知道系真系 佢真系有人身安全 噶。 那个问题就是而家所有有关嘅都同佢切割晒啦嘛。 唔系你系有关同佢切割啫，但系佢手上一定有啲机，有啲机密掌握到喺佢手上噶嘛。 哦， 系咪啊？ 唔知啊。 佢爆料咁，好似郭文贵出嚟爆料咁啊。 使乜唔知道一定有啦。 系啊， 有，但系佢唔知系挤咗喺边度啫。 系啊，就算唔使挤， 佢讲出嚟， 佢只要出嚟开记者招待会，某年某月某日某某， 你信唔信佢夹硬开啊？我就唔信佢夹硬开。 当你生命受威胁啊！喂，当你生命受威胁，咩都要讲啦。 咪住， 因为你讲先至能够令到你唔会死啊嘛。 即系郭文贵点解冇人喐佢啊？就因为佢爆咗啲嘢出嚟啊嘛，你惊继续爆啊嘛？喂，真系噶， 所以近期咪冇爆料，所以近期咪冇爆咯， 安全咗啦嘛。 系啊 ，Kitty 啊， 但系何志平嘅老婆喺边度？佢嘅人身安全都好紧要啊。 我觉得咧， 会唔会紧张老婆，所以唔敢爆住咧？ 唔系，佢老婆筹组紧爆黄花，重组啊， 系啊， 重组爆黄花， 去救佢， 救佢，系咪？今日请埋吴京。是吧客串爆黄花、啊、变咗呢叫战狼 crossover 爆黄花、嗯、是吧 咁都俾你諗到啊 冇错啦。 不过呢单嘢呢即係董建华其实都好驚。 咁应该扮唔到董建华嗰度嘅一政府揽佢嘛即係国家揽佢嘛是咪当不过老实讲啊如果真係爆到佢呢共产党都讲埋出去。啊老爷你都食得黄米多啦。 即係呢张牌随时都推出去。 冇所谓㗎喂共产党系咩人都可以弃㗎。任何人都可以弃嘅。是咪 咩人都可以牺牲。 即係任何人都可以牺牲。即係 站在习近平嚟讲啊除咗习近平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弃卒。包括蔡奇。包括你嗰啲乜嘢论战书啊，系嘛嗰啲嘢，全部都系戏嘅。只要你有呢个价值，就攞你嘅人头嚟用，系咪？ 毛泽东啊，连个仔都可以啊弃咗啦。 我唔同。 我咁唔系，佢 毛泽东 唔系噶。 毛泽东嘅原意唔系想佢弃噶。 唔系镀金噶。 系佢出去镀金，喂，嗰场仗 都风险啊嘛。 喂，佢如果啊唔系出去食蛋炒饭就冇事啦。 因为啊， 咁犀利 蛋炒饭，炒饭嗰啲烟啊，俾美军侦察机侦察到，就炸嗰度啦嘛，系咪？佢当时话俾听啊，中国嘅条件唔系咁好，即系个杯面咪冇事咯，系咪？ 唔系，唔系，条件好差，因为食蛋炒饭已经 系 好豪噶啦。 哦，因为冇油啊，油都难有噶嘛。 好豪噶，如果你有个蛋，有只鸡蛋已经好豪噶啦。 所以话中国条件差咧，你谂下，你睇下嗰啲而家啲嗰啲抗日片，日本嗰啲军队啊，全部有午餐肉噶，有牛肉罐头噶。你谂下，侵略者竟然咁富贵，系嘛？咁你谂下啦，都系做翻侵略者稳阵啲啦，系嘛？喂，作为中国人咁卵穷嘅，系嘛？你睇。被日本侵略者经营咗十零年的东北令成为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是吗 哦咁讲喎其实嗰陣时呢最经济最好的地方就是满洲国喎、 哦。是啊所有工业的发达嘢喺满洲嘛。 因为嗰度冇仗打㗎嘛。 唔系冇仗打之余呢同埋佢真係好俾心嘅建设。 係啊。 将成个东北呢係建设得好好嘅。当时最富庶就係东北。 其实係㗎。 係啊。而中共夺取咗东北之后啊好快可以解放全国就因为喺东北攞到嘅实力。 仲要攞到。佢仲攞到武器呢。 亦都系苏联将好多日本仔嘅武器俾咗佢。 俾晒佢嘛。 俾晒佢。如果唔系亦都冇办法仲得咁紧要。咁我哋扯得太远啦我哋要讲返呢个何志平啦。咁何志平而家呢其实佢如果要保命呢真要爆咁啲料系唔多唔少。拉董建华落水啱啦， 系啦，冇错。 嗱，只要拉董建华落水咧，我话俾你听啊，包冇人暗杀佢。下一次唔系捧电话噶啦，下一次再高级啲噶啦，咁佢就安全啦。 系咪？因为不能够爆更高级，即系等于郭文贵爆黄岐山。就再对上嗰个就唔讲啦， 佢已经爆到尽噶啦，嗰、那个最高级嘅已经，即系能够爆嘅之中最高级嘅 啦。阿、肥海又能够爆到几高级啊？ 唔系，佢就算唔系咧，佢系空救人嘅呢个世界，你咧够胆空咧，啲人会信啊嘛。 唔系，佢最旧料爆嗰个最多系爆到老董嘅 啫。咪够咯， 我点解爆老董嘅啫？再上冇得爆， 喺老董上边一 有冇得爆有乜所谓啫？ 系啦， 有冇得爆佢大你啫嘛？ 问题就系咧，你系嗰个人，你会对佢入咗啊？会唔会吓佢爆到我啊？佢会唔会知道我嘅存在啊？ 系啊，董建华会唔会泄露咗我啲嘢俾佢听啊？ 冇错啦，所以咧佢一爆董建华出嚟咧，下上面啲人本身已经落咗恶打，喂 ，hold 住，翻转头唔好杀住吓。 咁啊咁讲，你都唔知佢知道董建华几多嘢啦。咁佢自然有佢嘅办法嘅。 咁 而家问题就系、是，佢可能已经选择咗就系唔讲。 唯一 但系我觉得咧，佢如果而家一路都唔讲咧，佢喺监狱死喺里面机会好大。因为咧，你知道啦，佢哋上面做好多嘢，即系咧，佢请人咧，佢唔使摆到明委人怼冧你啊嘛，好似大咪咁啊，削尖咗支牙签嚟怼呢个梁家辉咁样，唔使噶。佢买通一班黑鬼，就话垂涎呢个何志平嘅美色，系嘛？ 冇嚟 对佢日夜轮奸。奸死为止，咁呢个只能够成为一种监狱嘅逃色丑闻，同政治无关，因为咧太即系纯粹系垂涎你嘅美色啫嘛，系咪？ 有嚟， 好难揾到个咁白净咁喺监狱边又肥嘟嘟系嘛， 好肉地， 喂，真系嘅，呢个解释得通啊嘛，系咪先？ 即系你个顶唔顺，跟住自杀死咁。 冇错啦，羞愧而死啊！真系我作为一个世界名医，系嘛，竟然喺监狱咧受到如此屈辱，哎呀，我都系含恨而死啦咁样。 啊，本身我就系最出名嘅眼医，点知自己嘅 只眼 系啦， 系第三只眼保唔到，系咯， 系咪？咁所以羞愧而死啊嘛。咁喂，你可以咁样做喎。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何志平而家最安全就系交劳动出嚟。就系、是、喺纽约嗰度咧，就怼鸠老董，就话咧嗱 ，FBI 好 CIA， 我同合作，嗱你将有报董建华嚟，或者发出全球通缉令，咁啊将呢个主谋，嗱我哋嗱咁我大罪立功啦，咁你判我轻啲啊，或者咧转做污点证人。 不过咁而家大家都喺度狂抢嘅啫，事实上佢上面嗰个系咪老董？咁啊，大家 系都当系啦， 第一段估嘅啫吓。 系啊， 即系就咁，就安排个研讨会，即系叫阿老董过嚟。 唔使直接拉人啦，你海豹突击队去到边度都可以拉人噶嘛。 所以呢次 同中国嘅强力部门一样嘅。 所以呢次咧，佢哋讲话点解咁啱得咁巧呢个时间，即系拉佢拉阿肥可。 系， 其实好简单啫。 系， 你一定要肥可同埋嗰个蔡丽佳以前外长一齐喺度一齐塔噶嘛，唔可以拉一个先嘅，拉一个先嗰个永远唔入美国噶啦。 哦，系啊，一起塌咯。咁啊，但系下次其实拉到冇到好易嘅啫，因为你知嗰啲叫做海豹特技队真系好卵犀利嘅，全世界任何地方佢都去到噶，佢系唔怕你嘅武力嘅。 哇，咁真系战狼大战海豹， 系劲过强力部门、啊， 劲好多，真系喂海豹真系不得了噶，你谂下系嘛？ 拉登都俾歼灭咗啦， 咪系咯。 不过咁。呢啲部队咧就杀鸡焉用牛刀啊？点会咁用咧？拉登系攞嚟用。 咁话董建华，如果董建华都用得着，咁佢都算系升级噶咯。同拉登， 同拉登同佢同拉登争好远。 冇事咧，喂 ，FBI 里面咪有12个大天椅嗰幅相嘅喺入边，跟住咧拉登幅相换咗落嚟，对啊，董建华上去。 喂，冇理由啊， 未够班喎，大佬。 董建华 其他后边咧咩嘅咧？嗰啲奥马尔啊，乜鸠嘢嗰啲系嘛？巴格达迪啊， 喂。争九班喎、啊，大佬。 喂，董建华脚痛喎、啊，脚痛都要出动到海豹特击队拉。 喂，安东尼学件事都曾经摆过上去啦，不过咁啊做戏啊，系嘛？喂，你呢啲经济罪犯都杀咗好多人噶嘛，可以害死好多人噶嘛。 系啊， 你贿赂非洲嗰啲咁嘅贪官污吏，令到非洲人民生灵涂炭，系咪？你啊，我不杀百人，百人由我而死，系嘛？喂。你害死好多人咁啊，可能系嘛？咁所以咧，我觉得何志平最佳方法就怼老董出嚟，嗱，真系可以做污点证人，啊，转头出嚟怼死佢系嘛？顶正呢个董老董， 系嘛？哇！啲想象力都好丰富啊！ 喂，唔系啊， 佢可以为呢个美国大罪立功系嘛？喂，共产党，喂美国一样可以咁做噶，系嘛？大罪立功。 啊、你可以见到而家董建华都转吹低调，上次一问佢，佢就 答咗饭未， 跟住就佢好叻， 高手嚟嘅、這個。 跟住但系问题之后，跟住你睇呢个几礼拜之后再冇 佢，佢直唔捻铺头啊！ 你明唔明啊？ 应该几念紧经嘅咯， 系啊， 念咩？ 系啊，因为真系 金刚经定系圣母经啊？ 金刚经咯，可薄啊，真系。 唉，我觉得咧系即系呢单嘢，何志平系要保命嘅话，如果你哋有人有即系何志平嘅亲戚，又或者系吴伟忠嘅亲戚，听到呢个节目咧，你都要话俾佢哋知，你要保命，你真系怼阿老董出嚟，为咗你哋全家嘅幸福，系咪？ 冇用喎、啊，而家连马时亨都冇佢电话、啊，而家边个会仲有佢电话啊？ 亲戚朋友有噶嘛？马时亨冇啫，好多人都 亲戚朋友都割席啦。 啊，都唔系嘅， 而家都唔系用电话号码，一般用 WhatsApp 噶啦嘛，个电话。号码转咗几次冇所谓，最紧要 WhatsApp 微信咧，系啊，微信啊嘛， 啊大陆微信咧，再咪 message 啊， 系咯， 吓千百 冇乱嚟啊，喂。 你唔惊？你冇睇嗰个印度嗰个讲咩？话有42种软件，手机软件系俾大陆 hack 咗噶嘛？你 唔系大陆 hack 咗，系佢本身系为呢个共产党办事。 咁你仲讲微信？死快啲啊！你真系 哦，冇噶，特登泄露俾你啊嘛， 系啊， 泄露俾你知啲，我大你嗱，你而家你 check 到啱啦，我而家就唔觉意话俾你听，屌我就暴露懵懂，好难讲。 不过我惊你喺未爆到之前已经俾呢个强力部门搞掂咗啫。 我谂你而家未得嘅， 而家暂时都唔会嘅，因为咧老懵懂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啫，政协随时都系出卖嘅呢啲嘢，呢啲 都有成20个副主席嘅， 22个啊，呢啲虚衔嚟嘅啫。喂，死咗2个都仲有20个啊，系咪？大把死咗两个系咩概念啊？毛泽东话斋，一根手指头同埋九根手指头。冇一隻咪冇一隻，仲有九隻啊嘛！ 死咗个阿凌 苏荣 咯， 苏荣同计划咯， 苏荣咯。 不过咧，讲个政协咧，喂，差少少，好似邝美云真系坚， 死咗只 cash 好惨喎。 系啊，但系有380个捧佢上人大。 咁捧上咪捧上去咯。 哇！呢、這个女人真系犀利喎！你嗰个而家现任嗰、那个嗰条仔边个啦？屌你乜咁越来越犀利嘅？ 佢有现任一条仔嘅咩？ 我估咋，因为佢上次啊个前朝嗰条仔死咗嘅时候，佢烧炮仗啊嘛。 咁嗰个好长情嘅，包咗入多年。 啊，我特登好奇怪，点解共产党要用呢啲咁嘅人？即系咁多人可以用，点解会用一个咁嘅人？佢系极高票，即系提名票啊，比你传统嗰啲所有嘅人。 戏子唔系咁，佢可能系中党外国咧，又系戏子佬。咁汪明荃咪揾要揾个戏子前卫嘅话，咪揾个比佢更加中党嘅人前卫咯。 系呢个咁嘅人中钱嘅啫。 咁佢可能而家中意党局多过钱咧，系咪？佢可能交咗心，我哋唔知咧，系咪先？呢啲嘢好难估计嘅。啊，咁你话政协咧，即系呢啲嘢，讲真，香港人都唔关心噶啦，系咪？所以咧， 而家系人大，呢个系全国人大， 人大 政协都唔关心啦， 都唔会关心噶啦。 系啊，你睇下范太为咗啊我哋嘅祖国啊捐躯啊，不停咁近期系咁，就系以前咧讲嘢咧冇咁，即系冇咁。左啊， 冇咁柴， 冇咁柴，而家真系柴到不得了。但系而家佢 因为佢唔系啊，因为佢个仔要做人大定 系 政协啊嘛。 系啊，但系而家佢个仔就落选啊嘛。 点解落选咧？上面讲咗嘛，唔要嗰啲特权阶级啊嘛。 系啊，因为你话柴到咁样。 喂，以前呢个系好似系嗰个叫咩名啊？薄熙来讲嘅。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就疑混蛋，系嘛？咁而家上面而家唔信呢套嘢啦嘛，系咪先？啊，又话反对啲权贵， 讲嘅咩？ 系啊， 佢老豆 唔系薄熙来，因为当时佢系造反派，因为咧当时佢哋系红二代嘅角色咧，俾人哋话佢哋元父子弟系差唔多成为斗争对象啊，佢哋咪提出血统论咯，佢哋系红色血统出嚟嘅，一定系英雄好汉，所以咧就你唔好嚟夹我命啦，系调翻转头我嚟夹你命。佢哋就系因为呢个系保护佢哋嘅方法嚟嘅，啊，咁但系咧，而家上面咧就因为你当时呢个叫做咩啊？习近平系算系失势派嚟噶嘛？佢老豆都系混蛋啊嘛，因为佢唔系英雄啊嘛，佢老豆系混蛋嚟噶嘛，系咪？嗱，搏一波就英雄啫。呢、这个叫做习仲勋系混蛋啊嘛，咁所以疑混蛋老子九雄啊嘛，啊，咁所以佢一定系唔相信呢套嘢噶，咁咪搞鸠你啲。 系喎，当年搏一波都系俾人打到， 都有俾人打到， 都系俾人打到， 都有俾人打到，咁有边个冇俾人打到啊？个个都打到晒噶啦，就算你王震都俾人打到噶，系咪？阿王震就好啲，系因为当时 邓小平都三起三落， 系 啊，边个冇份？ 系个个都打到噶啦。啊，咁但系有一班人咧，其实薄熙来当时咧，因为佢系即系点讲，特别革命嘛，踢断个老豆两条青骨啊嘛，所以佢系文革造反派嚟讲，佢系得势派嚟嘅。 因为仲有一样嘢，嗰阵时佢老豆都系做，佢都系啊，不但已俾人斗到，而且系一个反党集团啊嘛。当年61人反党集团 哦，61人系其中一个， 佢系为首噶啦，基本上系 嗰时仲有杨尚昆嗰啲系嘛。 61人咧就有嗰啲又唔系太出名嘅，另外一个比较出名啲嘅咧个仔你会听过嘅就系、是、安民啊， 哦，安子民， 安系啊，安民个老豆就安子民，嗰阵时就61人反党集团其中一个啦，咁、 哦、 所以咧好妙噶嗱，安子民当年咧就跟住阿薄一波咧就成为反党集团，到个仔安民咧 就跟住阿薄熙来嗰阵时做商务部部长，嗰阵时佢做副部长， 哦哦、 所以几妙啊！你话呢个世界 唔系咁，通常都系咁啊，老部下跟住啲老上司、 啊 哦、但系好似呢次好似阿范太咁样拆咁出力拆都冇机会。 佢谂住可以帮个仔保荐个仔上去啊，点知就保荐唔成功咯。咁你斗咗嘛，想得到上面欢心，咁人哋觉得唔得喎，你哋呢啲即系搞呢啲特权阶级，咪唔俾你选到咯，系咪？啊，咁喂，讲翻少少呢个经济楼市啊，喂，最近啲楼真系好夸张，升到吓、啊、 深水埗楼， 喂，深水埗都20000多蚊尺、啊，喂，以后仲边度有？喂，深水埗从来都系俾人称为贫民区，深水埗都27000蚊尺， 平均收入系7700蚊啫， 系咯， 最新嘅调查即系话深水埗 居民 平均收入系7700蚊， 哇，即系点讲？ 做百几年都买唔到层楼， 唔系啊，即系门税门都好紧要。如果你咁讲，因为深水埗亦都好多有钱人嘅，不过匿埋唔出声咁解嘅啫。基层当然好多啦，但系深水埗咧系传统嘅布行啊、楼扣啊，即系嗰啲咧做实业嗰啲人、嗰啲厂佬嘅集散地嚟嘅。深水埗亦都系有唔少有钱佬喺呢度出没嘅，因为咧一步之隔咧就系、是、大埔道啦，跟住咧就嗰边就系石硖尾，其实石硖尾再嗰啲咧。就变咗九龙塘噶咯，佢哋同嗰个距离其实好近嘅啫，啊，所以咧，你话呢个区好穷，亦都唔系。深水埗有好多专卖靓海鲜嘅地方，吓、啊，亦都系 龙趸王 的龙趸王嘅集散地。咁当然你话系基层嗰啲人冇饭开，人梗系唔会去买龙趸啦，咩人买啊？ 应该咁样讲啦，因为平均年龄，我觉得咋， 我、哦、系平均年龄高， 因为老人多，所以咧佢收入平均数，所以变成个7700蚊，因为其实好多人冇嘢做， 同埋好多人唔报税嘛，好多有钱佬亿万富豪可以攞综援噶嘛，因为佢唔使报税，所以用 BVI hold， 你咪搵佢唔到咯，佢咪冇钱咯。 因为喺我印象中咧，深水埗唔系真系咁穷，系真系唔系咁穷，因为咧头先你讲嗰啲咁嘅所谓批发啊，黄竹洋街啊， 系啊， 嗰啲啊全部布行啊，黄竹街啊，基本上全部好有钱， 嗰度其实都亿万富豪嚟噶嗰班人， 嗰啲人跟个铺而家都丢空晒噶，而家啲香港而家 冇生意做 嘅，喺度接自己铺啊， 嗰啲大九成系自己铺，同埋咧 唔系生存唔到到而家噶， 嗱嗰啲铺咧其实冇生意嘅，嗱如果咧你去嗰啲叫做咩啊，营盘街啊，东沙岛街啊，嗰啲好少少啦。我而家再讲嗰啲大南街啊、基隆街啊，讲紧咧系太子段嗰啲啊，你会觉得沙士仿佛冇离开香港啊！呢十几年嚟一直系香港示弱啊，因为你去嗰啲街睇到，屌你同2003年沙士四月份冇分别嘅，成条街啊搵 AK-47 啊，系冇办法造成伤亡噶，喺度扫射。咁你谂下啦，点解咧？因为有啲地方咧，佢系。即系佢嗰个地运过咗，佢唔再兴旺，但系咧佢以前啲人系搵落好多钱吓，咁佢哋而家有钱就周围打锣打鼓同你讲，哎呀我有10亿身家，冇人咁讲啊嘛，佢哋一样同你喺街度买餸，一样系同你讲五毫子一棵葱嘅，都系嗰啲人嚟啊，你都唔睇唔出嘅香港嗰啲有钱， 因为佢哋嘅财富增值咗之后，因为佢哋好多年前已经财富增值咗，佢哋冇供楼嘅压力啊，冇使费嘅压力，佢哋只不过好似个普通人咁，每日都系从事翻佢， 仲有佢哋嘅。钱系真系洗面嗰阵，啲楼不断升值，佢哋嘅收租不断增加，洗嚟洗去，净系面嗰阵咯，个底越嚟越厚咯，跟住面嗰阵洗唔晒噶，取之不尽噶。同埋如果佢哋咧识得复式买楼咧，就一定系百子千孙嘅，一层楼就生个仔，10个10层楼就生五个仔啦，系嘛？跟住咧五个仔又生两个孙，咁佢不断咁生落嚟，可能20年累积。可能20层都就变咗40层噶咯，一路系咁复式上去噶嘛，楼会生楼噶嘛，咁变咗咧香港地就系、是、尤其是呢几年嘅增，即系持有物业增长特别快，就系、是、因为你喺低息环境啊嘛，啲人其实低息环境咧，啲人好多时候唔明白啊，系因为楼可以杠杆啊，低息环境系令到佢哋咧个成本系低到不得了啊，你谂下佢哋与其将啲钱摆喺银行。喂，不如系用杠杆去买一层楼咧，佢哋收到嘅利息可能系7至8厘，即系讲得保守咁计啦吓。平时账面系得2厘几嘅啫，但系由于佢哋系用杠杆咧，佢哋实际回报有7厘8厘，咁变咗咧，头先许留山有讲过啦。我当时我提供咗一个数据就系、是、咧，香港银行体系结余啊，活期存款有差唔多12万亿，系116000几亿啦吓，唔计定期，加埋定期几多啊？ 廿万、 二十万亿，香港人做得八万几亿定期。喂，老实讲啊，定期攞出嚟买楼，你楼唔够卖俾人啦，系咪？所以啲楼系咁升咧，其实啲人只要明白香港系咩社会咧，就唔会出嚟话俾你听楼市爆煲嘅，因为佢哋仿佛冇喺香港生活过，包括埋汤文亮都系，因为你一出世就有钱，你根本就唔捻知民间疾苦，但系亦都咧。有钱佬系个通病，我讲咗噶。佢哋觉得全世界个个破捻晒产，破剩佢一家噶咋，得佢有钱嘅啫，其他人冇钱嘅。佢哋唔知同你一鸠样嘅人，香港可能有五万户啊。 所以咧，你留意啲近来啲新闻咧，直头话有啲系可能个父母比较做啲低下阶层，可能就算清洁嗰啲咧，都系抌到四五球出嚟咧，帮啲仔女买楼噶。 喂，以前嗰代咧，喂，讲八十年代，因为当时上车容易嘛，啲人咧好搏命去工厂翻工。打工，跟住咧，佢哋有好多层楼收租，佢哋话冇啊，佢哋打工噶咋？但系点解买楼啊？储到钱咪买楼咯，储到一万蚊就买楼噶啦，首期平啊嘛， 九成， 二十万一层楼，首期咪两万咯，咁我储一万，借一万翻嚟咪买楼咯， 唔止九成啊，最巅峰嗰阵时九成半， 系啊，咁你谂下啦，真系攞一万蚊就够胆买楼噶啦，所以咧，佢哋啲人系当时啊八十年代累积到好多人咧系揸住物业，物业又暴升，暴升又有租值收噶嘛，租金又有收噶嘛，根本系头嗰几年辛苦之后啦，人哋帮佢供楼啊，就发达咯。咁啊，到而家发达咧，同埋佢哋本身喺基层生活咧，佢哋亦都唔当自己发达，系有几层楼收租，有咩好讲啊？好多人都唔会周围攞出嚟讲啊！而家啲人讲到哇，好似有层楼收租好巴闭，大把人有几层楼收租啦。 呢个事实 系真系多到不得了嘅。 我认识好多美孚新村嗰啲人都系咁样嘅。 哇，美孚新村系有钱 佬， 系啊， 俱乐部嚟嘅，因为咧， 时买落啊嘛，平啦。 葵涌青衣嗰度一带咧，好多厂家咧就喺美孚新村买咧，近翻自己工厂啊嘛，佢睇住啲厂啊嘛，因为有咩事夜晚突然间佢都可以去睇，所以咧美孚新村当时系集合咗嗰个地区嘅大量厂佬。咁大埔都系个康乐园，当时康乐园一千零九啊几间屋，一夜就卖晒。点解？因为佢咪做翻大埔啊，嗰度啲工业区嗰啲厂佬咯，啲厂佬系当时都系累积财富好容易嘛。咁所以咧，香港系咩社会？香港一个极度有钱嘅社会。咁亦都系由于呢个极度社会，即系极度有钱嘅社会，都仲有咁多低下阶层，其实好困苦，所以我哋先会谂当时谂下点样去派饭啫，系咪？咁当然派饭都要量力而为啦，唔系话我今个月唔够钱啊，我去筹五千蚊出嚟派啲饭盒，咁系唔长久嘅，即系你下下要咁样做系唔长久嘅，所以我哋希望咧系能够成立一档生意，即系类似慈善基金咁嘅运作形式嘅，由呢档生意去运作，令到可以派饭咧，系长期咁派落去嘅，咁但系当然呢盘生意都需要啲资金啦，咁我哋亦都系咧准备紧吓。咁啊，讲翻呢啲楼市啦，而家全世界咧，坦白讲，量化宽松咧去到一个极致咧，其实特朗普系将呢个效应咧推得更加大。啲人话佢上台就加息，但系加息咧，另外佢做咗另一样嘢，就系、是。唔系减税，系将华尔街嘅老虎放翻晒出嚟咬人。以前这个叫做小布殊年代咧，就华尔街爆煲，跟住08年海啸咧，奥巴马上台，系将呢班老虎全部收押晒喺铁笼里面嘅，冇令到佢哋嗱花红又唔可以分啊，好多规管好多措施规管里面华尔街嘅嗰啲大鳄呢班老虎，但特朗普上台，高盛成当高盛走咗一半去入咗去智囊，咁佢将呢班华尔街嘅老虎全部放翻晒出嚟咬人。咪将美股由万几点炒到上2万几点咯？我估计明年美股可能会升到上3万点。 不过如果到有一日有事嘅时候，呢只镬就大啦。 呢只镬死得人多，因为今次炒爆啊，真系。我觉得全世界股市咧，系因为华尔街呢班老虎放晒出嚟，不断炒，有个上台一刻18000点，怼落曾经期指怼咗1000点喺美股嗰度，怼到17000啦，跟住即日上翻嚟啦，而家变咗24000，升咗6000点，呢个美股系嘛？咁 有冇人真系睇下特朗普佢嘅身家水涨船高到咩地步？ 未，佢唔使啊，佢唔会自己身家涨，佢可以其他界外利益噶嘛，系嘛？人哋好高明啊，唔使玩到摆到明可以收受利益咁样嘅，好多嘢佢可以第一都可以透过啲嗰啲叫做离岸户口，咁啊买一啲 option 啊，买一啲嗰啲远期啲嘅嘢，嗰啲咪赚大钱咯，唔使话俾你知噶，系嘛？ 咁所以咧，嚟紧我睇个市咧，香港当然系有排升嘅股市，咁啊，美国亦都会有排升。今次呢个系一个政治市嚟，就唔系同以往嘅市一样，因为今次咧系可以话系由一个美国总统勾结华尔街嘅一班老虎狮子出嚟咧，系做世界，而且将嗰个泡沫咧系推到系一个极致嘅，因为咧呢几年嚟量化宽松咧，将嗰啲物业炒到好多倍升到，但系咧股票咧就系原地踏步嘅。是今年先升啫嘛，啲即系今年先全世界股市先大升啦。之前都一路系升唔到上去嘅，点解咧？因为咧佢哋啲人唔相信股票嘛。但系而家咧，佢哋用钱炒，炒到你信为止。股票系一种洗脑游戏嚟嘅。当你咧见到高位嘅时候咧，你先会觉得抵买。当你觉得抵买嘅时候就死啦。吓，而家咧佢系一种游戏，洗脑啊，令到你觉得唔贵嘅，咩价钱买落去都会赢。呢、这个先系最大嘅问题，所以咧，老实讲，腾讯我系觉得佢会继续升嘅，但系我唔会自己唔会买，亦都唔敢推荐人哋买，因为咧，因为即系绝对系洗脑游戏嘅一个王牌嚟嘅，腾讯洗到你觉得你冇腾讯你就失败者，啊，当然苹果日报要负好大责任啦，将来腾讯如果爆煲系咪？但系嚟紧我睇都会继续升上去 嘅。咁会吸咗一班人咧，佢哋买唔到楼，就唯有将笔钱咧都拱埋落股票。 其实系。因为而家楼息真系升到去到高不可攀嘅地步咧，令到一班人佢哋可能揸住几廿万，首期就冇望噶啦。唉，买腾讯啦，不如四廿万啊，买千股咯，一千股咪四廿万咯，系咪？咁当你一啲人呢啲钱一推咗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哋可能会继续升嘅，因为咧，就算你四百蚊买腾讯升到五百，你都唔会放，因为你觉得腾讯会上到八百蚊噶嘛。咁所以咧，将呢班人咧系将股民洗脑之后咧，你觉得你买呢啲股票系有买贵冇买错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走。当你唔走嘅时候，佢先派到货嘅。而家散户参与程度都仍然系低，即系当然多咗好多散户买啦，买一百股、二百股啊咁样啦。但系咧未去到全民皆股，所以我觉得个市仲系好安全，仲可以放心买。即系当然你买腾讯，你自己到时要识得走啦。我唔知几时爆，亦都估唔到几时爆。但系咧，将来要爆起上嚟， 总有一日会爆嘅。 即系今次要爆咧，我觉得好大镬嘅，爆到系全世界都好耐先复原到嘅又吓。咁、啊、所以咧，因为今次佢系剩翻最后，即系剩翻最后一滴咧，系炒爆嘅市为止啦。美国炒爆啦，香港都一样炒爆。 但如果你爆埋今次嘅话咧，咁啲人可能就系再去翻楼本位嗰边嘅咯。 始终。发嚟发去啦，因为咧而家债券啲人系讲起债券就即系担心啊嘛，因为会执笠啊嘛，咁咧唔系股票就买楼噶啦，冇其他，即系多咗个用 Bitcoin 咯 ，Bitcoin 我又觉得其实都系洗脑游戏嚟嘅，你八千唔买咪一万咯，一万咪万二咯，但系我觉得好危险，随时爆咧 Bitcoin 可以一无所有嘅。所以我绝对系唔同意人哋买 Bitcoin 嘅，你发达你嘅事啦，唔好搞我，系咪？ 我都系咁谂啊，因为咧早上礼拜四咧就有班网友嚟食饭，咁我做直播，有个阿姐咧，佢同我讲，梗系买 Bitcoin 啦、啊、，Bitcoin 啦、啊，仲、有即系数量限咗， 系 啊 可以开发嘅唔多噶啦，啊只有升唔会跌，咁我话。嗰、那个一个程式嗰种嘅数字嚟嘅啫，即系一个数字嚟。佢点解唔改得？ 加密货币 嘛。系啦，佢话佢限死自己，唔会再复制到啦。我点解嗰个既然系一个电脑程式？ 电脑程式又点会可以唔可以改嘅咧？ 系啊，佢话佢啲设咗乜乜喺度讲，咁我当然唔明啦。但我都觉得黑客啊，好似攻防战咁啊，都可以攻得破美国啊，成个呢个国防部都攻得破。点解你 Bitcoin 可以担保唔？何况设计呢个人嗰、那个，佢话俾你听，佢改唔到啫，佢自己未有办法改，因为佢知道晒呢，佢设计出嚟有咩漏洞啊嘛。 系啊， 佢点解唔可以改 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咧 ，Bitcoin 其实而家大部分都系成为一种犯罪集团嘅嗰种交易嘅一种载体啦，一种工具啦。喂，第日你唔知几时美国政府反面噶？当佢到美国政府控制唔到嘅情况下，佢一揿位，个系一个洗黑钱嘅工具 ，Bitcoin 就可以听日就冇人要噶啦。系咪？佢仲会严查买 Bitcoin 嘅人，你有边个人买，你就涉嫌洗黑钱。嗱，呢个系可能会发生嘅，真系老实讲啊。你有机会系冇嘅话咧，我不如攞少少钱去博其他嘢，冇理由要咁大风险。喂，你而家 Bitcoin， 喂过万蚊美金一个，你买几多个啊？ 已经好贵噶啦，而家贵咗 系啊， 越嚟越 美国美国政府话如果边一个持有 Bitcoin 嘅都要起佢底查佢查佢三世嘅，即系 查 死 啦，先唔使黑钱呢个好卵大镬噶。喂 ，Bitcoin 听日就开一蚊都唔要，冇人要噶啦，因为咧你系拿屎上身，你唔系净系钱冇咗咁简单。所以咧，我觉得系佢系存在呢个一定咁嘅风险嘅。当然你话富贵险中求，啲钱你搏啦，我就唔搏啦。一万蚊想搏十万蚊可能你得嘅，唔知几时会变零咯，系咪？即系呢样嘢我唔够胆搏，我亦都。唔鼓励人哋搏啦，你买 Bitcoin 我不如叫你买腾讯。 不过而家已经太贵啦，你唔系几年前啊嘛。 贵平都系假嘅啫， 唔系因为你以 点为之啦？ 唔系佢都洗脑，呢个真系洗脑游戏。 即系话你话哎呀已经太贵啦，咁有啲人觉得佢平。觉得佢永远都会升嘅，好似火箭咁，佢咪平咯。 大陆人接触 Bitcoin 嘅时候系$1,000到，试过一段时间啲大波炒咧，就怼到落去几百，跟住又夹翻上嚟。咁你觉得当时我哋少鸠人$1,000买 Bitcoin， 而家原来赚十倍，系咪？咁啊，以太币今年升咗50倍，由几蚊升上嚟，而家升到几百蚊，系嘛？咁样样有时唔知嘅，即系呢样嘢咧， 永远唔知道，因为你系过咗个高峰，你先至知道咧。 嗰个系高峰， 嗰个就系高峰嚟嘅。即系你而家喺度上紧咧，你一路上，哇，点买？ 即系咧，老实讲， 楼市都系啦。 突然间你上去之后，突然间跌翻一啲落嚟，咦，抵买，就会系咁嘅心理嘅。 楼市咪咁咯。 除咗收藏品之外咧，投资任何嘢有值得投资咧，第一佢必须提供回报。呢个咧系一个投资嘅一个最简单嘅嘢嚟嘅，所以咧啲金升唔起，因为买金咧就要俾息，沽金先有息，所以黄金一路升唔起，当年升得起系一个好特殊嘅原因。咁所以咧，你见嗰啲股票咧都仲会起，因为股票都有派息，有啲某啲公司可能派低啲，有啲派高啲。物业、楼宇，咁你可以有一个租金回报。Bitcoin 有几多息收呢？佢会唔会产生一个利息俾你呢？呢样嘢系唯一，我觉得一个系唔值得投资嘅嘢，即系除咗收藏品啦，你当佢古董，咁佢得几年历史嘅啫，系嘛？古董都冇利息嘅，而且做唔到按揭。咁啊 ，Bitcoin 而家暂时未得，可能迟啲有人做按揭啦。 靠古董发达啦，通常嗰啲买古董嘅人收埋嘅啫。 系，咁啊，唔系古董系另外一个范畴咧，即系你讲收藏品、艺术品嗰啲，本身嗰啲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但系任何一种投资工具，如果佢冇办法提供回报咧。我觉得嗰个值得投，即系咧个投资价值咧，肯定减咗一半先。 唔系，因为你一定要靠佢本身嗰件嘢升值噶嘛，你唔可以中间有息收噶嘛。 总之系啦，唔可以提供任何回报嘅嘢咧，就我一定唔会买嘅，系因为始终有个风险喺度嘛。喂，你都唔会生产回报嘅，系冇得计 P E 嘛，系嘛？你喂，你个年年都提供回报俾我，起码计到条数。即使唔升值，我都有嘢攞翻啦，系咪？ 跌都唔紧要，仲顶得住，因为我年年都有收得，睇 啦，冇错啦，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实物有价值嘅嘢同冇价值嘅嘢分别咯，系咪？咁啊，今日真系会唔会超咗时？超咗时好多啦，我见出面圈咗好耐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